是鼓手平平，想知道我揀阿一定是波城，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午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Kitty， 听闻你要翻朝早，咁我点啊？ 莫莉，你放心啦，有位猛人会嚟睇住你噶。 边个先？ Hello， 大家好，我是彭晴啊。 哇，这个中女杀很大噶 喎。那你以后自己小心啲啦。 十月十九号起，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至十二，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彭晴、妞妞、庄安仪、莫莉，敏感时刻。 我是刘德华。记得收听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十点至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崔洁彤、莫莉，敏感时刻。 而家时间系十点十分，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敏感时刻。直播室入面有 Kitty， 有问大人，仲有莫莉。 Hello， 尾二一日咯， 系啊， 系开始感觉到未啊？ 今日晏昼突然之间谂起一下，就觉得咦系，即系两日之后咧，我就唔会再喺呢个时间出现咯。有少少觉得好似好大转变咁咯，即系之前都唔觉嘅，突然之间有一下谂起就觉。但系我谂都系去到听日会好大感触。多啲咯， 系 啊， 我系礼拜一个真系完全感受唔到，即系我哋礼拜一咪不停喺度讲嘅鸡啄唔断，我真系完全唔觉得系啦，仲会日日觉得见到 Kitty 啦，到今日嘅时候，我突然间开始叮一声咧，我发现，咦，好似得翻两日啫， 近啦系嘛， 系啊， 嗰头近啦， 近咯，大家都一齐喺度交代啲后事咯， 系啊，真系啊，可能因为同埋之前都即系一路都忙緊其他嘢咁樣嘅，就唔覺啦，因為都即系日日都翻工咁樣，係啦。跟住突然之間，可能新嘅嘢已經差唔多準備好曬啦，咁樣咁之後再準備嘅就係個人嘅精神同埋心情嘅時候咧，即係靜一靜就會諗，哎呀真係，即係原來即係呢個時間。都做了两年半了，即是都是一段几长的时间，即是已经都算是一个习惯来的，咁就要是由一个习惯就转咗做另外一个习惯咯。 嗯，啊，嗯，所以今日调返转，我是想有首歌是我送给Kitty 的。即是这首不是一首旧的歌，但我觉得是很切合你的。 吓，好惊喎！ 唔系新歌嚟，唔使惊。 唔系我惊佢喊啊！ 咩 我冇带纸巾啊！ 唔会唔会唔会，呢首歌我觉得唔喊噶，因为新歌嚟嘅。 咩孤独病啊？ 系咪偷渠唱咏啊？ 定系劫后余生啊？ 你讲完孤独病，我而家即刻想住。 我听呢个深夜告别 练习系咪？ 我真系正系啊！我就系拣咗呢一首歌，因为你咁啱就系告别呢个深夜，因为我哋放歌系放十二点。是啊，你又要去练习跟我们讲拜拜，因为今天已经尾二一日了。 是啊， 是啊，你要练习定听日怎样去努力跟我们讲 拜 拜， 是不是怎样可以讲到个几钟？ 所以我今天是选了这首歌给你的。 多谢你。 那我现在给你听，听完之后我们就直接入正题了。 黎明前独个踩于路上游荡，来来回回用最快速度在流浪，无求无由地往返，栖身漆黑里跌撞。然而谁在某天于路上回望，无从忘怀是眼睛闪耀着如浪，无痕无尘的心脏掀起这一世向往。踏进长途百次，只想碰面， 穿梭于街道上，又是历练，你会否在前与后差一刹便擦肩？滑道上倾侧，倒退又转身，我与你一刻似是无限近，错过若于此刻，终于都这样陌生。就对分一支水，喝吗？迷迷蒙蒙的笑吗？搞不清这半晚真假，却已经开花。滑道上倾侧，倒退又转身，我与你一刻似是无限近，碰见就于此刻，始终都这样陌生。 听过 special 嘅歌曲，歌曲名字叫做《深夜告别列闸》。一首歌时间翻到嚟啦，我想问一下在座两位，即系敏达人同 Kitty 啦，你哋平时用唔用揽枕嘅咧？我上次去敏达屋企见到 sofa 劲多， 嗯，系嗰啲 cushion 唔同系嘛？ 咁又唔系瞓喺个 sofa 度揽住啲 cushion 嘅， 系你系 cushion 定揽枕先？ cushion 企揽枕，即系你中唔中意做呢一样嘢？揽住佢， 嗯， 用啊。 我想我小时候的时候都会的放在床边啊、嗯、因为那些床冻的嘛， 是是是是会 夹夹这样咯， 是啊， 尤其是生完即是 BB 之后呢， 你都会放一些即是不会冚住个 BB 那些平平地的揽枕放在床边。 去立肠那些嘛。 是啦、啊、但是现在我就不会咯。 是你就不会、啊、但是你见到一些得意的你会不会想买啊？ 唔會喎、啊，我已經係一個大媽嚟，好實際噶嘛， 即係中意嗰啲高貴絲質， 即係所有要霸一個空間嘅，即係立體空間嘅嘢、嗯，我就要諗清楚啦、 嗯。我都係咁話 ，Kitty 都係啊。 係啊，細個嘅時候真係有長條型嘅攬枕，唔知點解咧，可能細個自己一個人瞓咧，冇乜安全感啊，即係細個點都係要攬住啲，即係當係阿媽又好，係阿婆又好咁樣，即係都會有條攬枕嘅。 係， 而家就唔使啦，而家誒攬住張被就 OK 啦。 之後而家咧就俾幾個 cushion 你睇，你睇下如果俾著你哋嘅話，你哋會唔會想要啊？ 望下先， 係啦，一個有四隻唔同公仔嘅 cushion 嚟嘅。 哦，有見過啊，呢四個 係啊， 有記憶麵包， 係啦， 有豆沙包， 有呢一個哆啦 A 夢個頭， 係啦，同埋 我堅持佢個鐘喎， 係 我堅持 佢個 叮當嘅，好睇完啦，係嘛？ 係啊， 嗱呢一個咧叮當嘅 cushion， 如果俾你哋嘅話，你哋要唔要先？ 我唔要啊！虽然我中意佢，但我都系唔要， 即送俾你都唔要啦。 我唔系随便同人瞓 嘅。唔系，我睇到呢幅图嘅时候咧，我第一下系我有谂过，觉得个豆沙包得意嘅， 系 因为我系好中意啲食物嘅嘢放大咗或者缩细咗。咁我其實咧都喺日本訂咗一個咧生蠔嘅 cushion 翻嚟， 生蠔 係啊， 你會唔會過分得滯？ 即係好大個，我諗枕頭咁大個啦，但係佢係生蠔咁樣嘅。 你中意食生蠔 㗎？我好中意食生蠔㗎， 但係佢 3D 立體打印咗出嚟定點？ 係啊係啊係啊，總之一隻蠔咁嘅形咯。咁我嗰陣時仲 覺得好核突啊，幻想到。 係啊，其實好多人都話我中意嗰啲 濕啊，有陣海水味， 但係鹹鹹地。 我對於呢啲即係食物模型係有啲情意結。嘅無論放大定係縮細，係啊，但係佢呢一個嗰、那個豆沙包咧，我望清楚啲我就放棄咗，因為佢上面印咗其他嘢，就唔似一個真係食物啦，係啊，佢印咗公仔喺度。 係，我想話俾你聽咧，即係就算而家咧，你哋講完之後咧，好彩敏達就話唔想要啦，係，我見到之後我有少少興趣想要。 你想要邊個？ 我反而想要叮當公仔嗰、那個，即係個啷啷嗰個咯。 我啷啷都得意嘅。 係啊，我覺得呢個得意嘅，但係如果咧，即係我哋嗰個可能中意。或者迷戀的熱潮咧，冇台灣人咁勁啊！台灣咧，因為話説咧，今日咧就開售第二批，即係其實唔係開售嘅，俾換啦。因為一間咧，金拱門嗰個啦，嗰、那個嘅快餐店，咁佢咪定時定候有啲嘢俾大家換嘅。咁而家咧，佢就俾人哋換呢一啲嘅叮當嘅一啲嘅 cushion。咁我就好深信我哋香港一定唔會有人特登過去換啦，因為一來就已經冇曬噶啦，二嚟嗰樣嘢就大家都自我隔離緊，都冇得飛。咁但係咧，好想講嘅就係台灣人唔係咁諗，佢哋中意佢中意到咧，係今日出咗好多嘅新聞，因為第一批就係喺7號嘅時候就已經推出咗，而迅速地一日就已經俾人換曬啦。到今日就出第二批嘅呢個 cushion， 咁就唔同公仔嚟嘅。但呢一批嘅 cushion 一出嘅時候就話11點鐘開售啦，結果咧佢話有好多唔同嘅呢個嘅快餐店門口啦。全部有好多喪屍企喺度排緊隊咯，跟住影曬啲相咧，啲人咧喺度撳住電話，佢喺度夢下夢下咁，因為佢哋想最早嘅時候就去排隊，有啲人六點鐘已經去排隊，但係11點鐘 先買。就係為咗個毛公仔啊！ 就係為咗呢個毛公仔啦。咁仲要係咧，佢哋 但其實平時佢啲公仔都唔難買到噶喎， 佢哋唔識圖噶咩？ 可能有啲人都好似問大人咁樣諗法，咁、但係原來今次咧佢做咩事咧？佢就原來咧即係全個台灣限量咧就得80,000個、所以根本上你就算排完隊之後都未必係會去換到呢一樣。 呢個香港有冇得賣㗎？ 香港冇。 哦，即係佢台灣限定嘅。 係啦，咁而佢呢一個咧就係話朝頭早頭先都講啦，一下子俾人去換曬或者搶曬，咁有啲人直情就話即刻留言啦，就嚇。我排第三個都買唔到， 係咪假噶？ 真 啊 ！It's a scam。 因為原來咧唔止一個人講啊，因為佢哋係嬲到有啲人咧特登去佢個社交平台度留言啦、問佢發生咩事啊，跟住有啲就話係咪一間鋪頭只係配咗兩隻咋？跟住之後話我誇張到排第三都冇、跟住話根本上就排唔到，我朝頭早去都冇用。咁之後咧咁啊呢個嘅問即係啲媒體啦，走去問呢個嘅快餐店。快餐店表示就係話原來咧，因為種種嘅原因啦，佢哋原來一年前已經訂購呢一啲嘅 cushion， 所以其實咧得真係80,000個就80,000個，根本上就加單、加唔到單。 哦，咁但係佢見到條人龍咁長，一早就截咗佢，或者話俾啲人聽唔好等啦。 啲人係專登咁樣噶嘛，做個勢啊嘛， 係咪㗎？ 又或者可能佢哋唔知道。 哦， 系啊， 唔知咩？唔知佢哋排队为咩啊？ 唔知道得80,000個啦。 哦， 系啦，咁跟住之后咧，仲要咧爆出咗咧，即系好多而家今日啦，喺台湾唔同嘅讨论区，即系除咗新闻有讲之外咧，台湾嘅讨论区都有写嘅。咁话说有一个人咧，就喺台湾某一个好知名嘅讨论区度话，有一个人。佢咧就係負責其中一個排隊嘅人嚟嘅，咁呢一個人 即係幫人哋 係啦，就係、是、因為佢要幫人哋排隊，咁佢要幫邊個排隊呢就係、有人指令佢要佢幫人排隊，嗰、個指令佢嗰就係佢老婆。咁、事完話説咩事呢就係、有一日呢、這個仔仔7歲嘅啫，佢就同阿媽咪講。 媽咪，我想要翻我啲壓歲錢啊，即係嗰啲利是啊，我要翻新年啲利是。咁阿媽就問佢：你要啲利是嚟做乜嘢啊？跟住佢就話啦：俾你估啊，俾你估，究竟做乜事？要驚動到阿爸去做嘅。 驚動到阿爸 買嘢。 嗱，試完有個七歲嘅仔仔，就要問阿媽攞翻曬啲利是錢。咁阿媽問佢咩事啊？跟住佢就話要嘟嘟嘟嘟嘟嘟嘟。咁跟住阿媽聽完之後咧。就嗌咗佢个老公，即系佢个仔仔嘅老豆，我唔理你啊！你朝头早去排队排翻个翻嚟。 哦，就系要个 cushion 咯。 系啦，就系要个 cushion 嘅原因系啲乜嘢？ 送俾阿妈， 佢又写咗封信嘅。 我送俾佢女朋友， 女近啊， 送俾 佢咋？ 送俾青梅竹马嘅好朋友。 仲有啊，佢就话原来咧，佢要送俾啊，佢个同班上面即系同班嘅女同学啦。同时间咧，因为咧佢入面咧都有一封嘅信嘅，嗰封系情信。 哦、 而嗰封情信咧就系咧写住。我希望我喜欢你，希望你收到呢一个铜锣烧，即系个叮当个叮当包啦。你就同我结婚啦。 咁佢阿妈就成全佢啦，叫阿爸做嘢。 系啦，佢阿妈见到呢一个嘅愿望嘅时候，见到呢封信咧，即刻就话：好啦，我就帮仔仔你呢个愿望啦。佢于是就叫咗老豆去，而唔系个妈去排队。 咁、最后买唔买到啊，阿爸？ 佢冇讲到最后有冇排到、 排唔排到？ 系咯， 系啦，排唔排到都系一个问题。但系再一次证明一样嘢就系咧，做爸爸妈妈咧个母爱真系好伟大 望着你侧影，当你再上月亮，但隔了块透明墙。分不到你幽香，现在放的歌想去共你合唱，可惜分隔的灵魂多近，都差一线长，恋爱会让冲动接上，你便无用似我离奇妄想。宇宙和宇宙那日接通，每夜研究着怎破壁闯进你时空，宇宙如镜像，并无尽头，这空间不可碰，仍想找一线天，同一个你在里面。跟我可通讯，在这边讲，你那边可否听见我？平衡在某次缘某处，知己因相配的我，所以别太早喜欢他，努力去爱我，才是你。 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听到菅田将晖的名字，你会想起哪一套的影视作品呢？但其实除了说影视作品之外，他在音乐上面也是非常勤力的。继之前的 Keep on Running 之后，今次也是为乐迷送上一首歌和大家打打气的，就是有菅田将晖和中村伦也所合唱的Thank you, 神明大人 Thank you, Kamisama Thank you, Kamisama 仲間はいるから安心していてこいよ。 今個星期香港電台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菅田將輝、中村倫也 Thank you, Kamisama。 香港電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點白元浩天空海闊時段內播出。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和新加坡达成双边航空旅游气泡协议，容许病毒检测呈阴性的居民来往两地，行程和往来目的都不受限制。政府说未来几个星期会和新加坡敲定细节，未有交代具体实行的时间表。旅游业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形容是好消息，可以提振旅游业界士气，希望可以令到其他地方更积极同香港商讨类似安排，但是他说本地的病毒检测费用高昂，会令到有兴趣前往新加坡的市民却步，政府需要促使费用尽量减低，避免令到有关安排只是成为有钱人的玩意。香港管弦乐团表示，卫生防护中心确认港乐一名乐师确诊感染新型肺炎，现正在医院接受隔离治疗，情况稳定。发言人说，这名乐师最近没有外游，上个星期五和星期六在香港文化中心音乐厅参与两场音乐会，并在下半场演出。演出期间他没有直接接触任何公众人士，进入文化中心的时候有量体温，体温正常。发言人又说，港乐在表演期间已经采取相关预防措施，包括每位弦乐表演者都是使用个人普架，同建议所有弦乐表演者戴口罩。至于所有木管和铜管吹奏乐器表演者之间亦都放置了塑胶屏障，所有屏障已经定期消毒。泰国首都曼谷下午有几百人不理会禁令继续上街示威，要求警方释放早前被捕的示威者。政府凌晨宣布在曼谷实施紧急状态，禁止五人或以上的集会，以及不准进入指定设施。警方凌晨出动驱散总理府外的示威者，拘捕超过二十人，包括三名示威领袖。示威者要求总理巴育下台，制定新宪法，并且改革君主立宪制。根据紧急法令，亦都禁止发布任何可能造成恐慌或者故意歪曲事实，以及可能影响国家安全和社会和平秩序的新闻以及网络信息。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批评美国设立所谓西藏事务特别协调员完全是政治操弄，中国一贯反对，亦都从未承认。赵立坚说，美国敢做目的是干涉内政，破坏西藏发展稳定，敦促美方停止利用西藏问题干涉中国内政。他强调中方将会采取一切措施捍卫自身利益。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早前说，将会委任负责民主、人权和劳工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德斯特罗兼任西藏事务特别协调员，将会负责促进北京和西藏达赖喇嘛的对话。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8,300点，跌21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459点，跌28点。

俾人哋買啦，就標個價已經標高咗好多啲。 我其實都係唔明點解要排，不過可能排就平啲啦， 平啲咯，係啊， 同埋感覺上面， 但係都排唔到，其實排隊衫都排唔到，嘥氣。 係啊，反而就買到咯，即係會唔會係翻去翻，即係買出呢個佢哋自己台灣以外嘅地方，喺台灣以外的地方買翻入台灣？ 呢啲咁受歡迎， 到啊，係 咯， 係 咯。 就有炒價買到嘅， 係啊，咁但係咧，呢一個電影咧，呢一套嘅卡通片啦，唔講唔知，原來咧今年咧先至係50周年咯，佢嘅誕生 係咯，好似好耐咁樣嘅感覺， 係 即係好已經好有歷史咁樣，因為我記得我細個咧，小學有個好錫我嘅 Miss， 我班主任咧，佢好中意叮當嘅，佢。即係譬如我哋去教員室嘅時候咧，就會見到佢台面全部都係叮當啦。咁佢亦都有同我哋講話，呢個就係佢最中意嘅卡通人物咁樣。咁我記得咧，去到畢業即係升班嘅時候啦，咁下一年就唔係佢做班主任噶啦嘛。咁跟住咧嗰陣時咧，仲未興電腦，即係唔係仲係好普遍嘅嗰陣時，即係我小學即得幾歲嘅時候咧，嗰陣時有一個行業咧就係喺。因為我嗰時住青衣，咁我就記得嗰陣時嘅葵涌廣場咧有一啲細嘅鋪頭，咁就係做咩嘅咧？嗰啲人咧就係幫你 P 圖咯。即係成間鋪頭就係幫你 P 圖㗎啦，咁但係嗰陣時我哋覺得係好神奇嘅嘢嚟嘅，即係對於我哋呢啲唔識電腦同埋冇電腦嘅人嚟講啦，咁佢咧就會有一大沓嘅相簿或者 sample 俾你睇，即係話你想將你個樣 key 去邊一度啊咁樣，咁跟住咧你就俾一張相佢，咁佢咧應該即係而家知道點樣做啦，就係 scan 咗入個電腦度，然之後咧就框咗你個樣出嚟，跟住就呃落去嗰幅圖嗰度，跟住再 print 翻出嚟啦，咁你就好神奇咯。咁即係以前咧就可能會揀將你個樣咧就擺落個 B B 仔嘅身嗰度，即係移花接木啊，簡單嚟講係啦，但係就係你自己揀嘅。咁嗰陣時咧我就揀咗將我头咧安咗落静怡嘅身度，跟住送俾呢个 Miss 啊，跟住我 Miss 好中意，佢觉得因为即系年代太久远啦，即系20几年前咧，咁觉得呢样嘢好新奇噶嘛，跟住我 Miss 仲同我讲话，我毕咗业之后，我都仲有同佢联络嘅。佢就話：我將靜兒嘅相都繼續攝咗喺佢個玻璃台面嗰度咯，所以係因為我知道佢中意呢個卡通公仔，所以我就將自己笠咗落靜兒嗰度。 但我想問一問咧，你哋接唔接受到叮當嗰個 3D 啊？ 點樣 3D 法啊？ 即係平時我哋睇咧，佢係 2D 噶嘛，係平面噶嘛。咁但係近幾年咧，佢啲即係佢逢暑假都會有一套噶嘛。 係啦，三月 係啦。咁佢就係 3D 啦。3D 就即係點講？譬如 Toy Story 嗰啲咪叫 3D 咯。 哦， 就係呢個。 哦， 變咗做 3D 版， 變咗 3D 咯。 我真係冇睇過。 我都冇睇過 3D 版啦、 哦， 原來已經第二集啦。如果真係十一月出嘅， 啲人睇漫畫咁樣係咪？ 我唔敢話真啲，佢淨係叫立體啫， 立體啲咯，係啊， 係立體將即係將， 我見到啦，冇呢個出嚟， 係啊。呢、這個靜兒幾多分？ 好靚喎！呢、這個靜兒 係啊，我覺得我覺得好似愛情片咁樣啦， 好靚啊，係啊！ 但係個重點已經唔係叮當啊，係睇靜兒幸唔幸福啊！結咗婚之後 係，但係嗱，叮當大紅嘅古仔，大家都知係咩事啦，有好多唔同嘅法寶噶嘛，成日都講噶嘛。咁但係你哋又知唔知點解會有叮當要去揾大紅啊？ 佢咪？佢阿爺，喂，嗰啲 time traveling 嚟 嘅，係係係係 啊！佢係未來嘅貓， 未來貓嚟嘅嘛。係 啦，但係個未來貓點解要過去揾大雄咧？ 係咪大雄叫佢翻翻嚟㗎？ 唔係大雄 個孫啊， 係啦，大雄個孫叫佢翻嚟。 嗱，呢一個就係天能啦，係 啦， 呢個祖父悖論啊。 咁原來， 但係佢就唔係翻嚟殺咗佢祖父， 係 佢翻嚟 幫佢， 幫佢。如果唔係佢出唔到世，哦，原來終於知道 Christopher Nolan 嗰個靈感係嚟自叮當嘅。 因为佢就话咧，原本个古仔咧就话，呢一只嚟自22世纪嘅呢个机械猫咧，咁咧透过咧佢原本嘅主人就系咧，俾嘢细收，即系呢个嘅大雄个曾孙咁样啦，咁就嗌佢就，喂，你翻嚟不如帮下我呢个高祖父啦，就系帮下呢个嘢俾大雄啦，唔该咁样，咁所以咧佢就过咗去呢、這个而家呢个世代就去帮阿大雄啦，咁好啦，咁啊， 但系佢冇睇天能。 Tina 係講 What happened cannot be changed， 所以大雄如果係唔合格嘅，考試都係幫唔到嘅。 係因為咧，佢就話咧，原來咧，由於大雄嗰個特性啦，因為個特性就係點，大家平時都知道就係成日圍住佢阿媽、阿爸、老師啊、同學啊、普通人，但係讀書啊、運動啊，全部都唔掂噶嘛。 所以正而嫁俾佢到底幸唔幸福噶啦？ 係啦。但是可能嫁完俾佢之后，因为叮当嘅出现，跟住之后叮当佢又可能走嘅时候，所以就令到佢有啲转变都唔定，所以就可能静儿之后幸福咧。 其实咧都啱啊，佢都冇、虽然咧叮当又帮佢啫嘛，但其实每一集到最后咧，佢都系帮佢唔到噶，即 系 个结局咧， 即 系 天能咁 同天能系一样嘅。虽然佢 先整定咗噶， 我哋可以将两套电影 摆埋一齐，埋一齐啦。因为佢每次攞个法宝出嚟啦，咁或者佢偷咗佢嘅法宝啦，到最后咧，一系佢就用。错咗，一系咧就唔知点样俾技安抢咗，到最后佢都解决唔到问题嘅。 同埋我想问一下，点解阿大雄个孙觉得佢个阿爷需要被帮咧？ 嗱，系啦，佢就话咩事咧？头先我都讲啦，大雄咧咪就系话啊，读书又唔叻，运动又唔叻嘅，咁咧成绩又差，同时间佢又成日都俾同学欺负，咁运气又非常之差，成日遇到啲唔关佢事嘅灾难都去到佢度嘅。咁于是咧，连佢连猜包剪揼都话佢会输。咁于是咧，佢啊呢个曾孙咧就见到咁咧就话啊唔得啦，因为知道如果佢以佢咁嘅特性嘅话，会影响到我未来嘅子子孙孙嘅。你睇我而家咁样。 即其实佢真算都不好过系嘛， 但佢不好过得嚟，佢都可以 send 到只机械猫， 因为嗰阵时 咁有能力， 系因为嗰阵时可能就话佢已经喺呢一个发展得太厉害啊，所以佢可能呢个就系佢自己嘅宠物。都唔定，咁所以就 send 自己嘅宠物或者自己换机械过去。 咁如果系咁样，正儿应该有一只啦。跟住啊咩伴虎啊， 系 咯， 即系人人都 send， 即系人人都觉得自己而家现状唔好，人人都将自己只机械宠物 send 翻去搞，唔系帮自己啲祖父母， 系啦。但你都會咁諗係咪先？ 係啊係啊係啊！ 一陣間我會講個結局俾你聽，因為原來結局有幾個傳言嘅。咁啊，講翻呢一個先。咁於是咧，呢個嘅大阿夜比大雄個曾孫啦，就叫做係咪叫曾孫啊？嗰、那個叫高太孫係嘛？即係總之佢啲孫啊，啲後代咁啊，決定想幫佢改變命運。咁跟住之後，所以就叫阿哆啦 A 夢，你不如由未來世界過去呢、這個秘密武器就去秘密通道就過去呢個嘅幫大雄啦咁樣。所以就有我哋成日見到一連串。嘅古仔啦，咁佢就话原来呢个嘅作品咧，除咗日本啊、亚洲啊、欧洲好多地方都好 hit 之外咧，其实原来咧对日本人嚟讲咧，佢系反映咗当时嗰个社会嘅问题嘅。咁因为佢哋就有讲咧，就话有几个结局嘅。咁首先咧就系其中咧有一个结局就系唔开心嘅，但系都多人去讨论嘅。咁话说就系话原本作者嗱呢个道听途说嘅网上面都有讲嘅，就话。有本来准备有结局，咁、那个结局就系话，个主人咧，其实原来咧，就喺个瞓觉啊，瞓下觉，第二一醒嘅时候咧，发现全部嘢都系假嘅，而且咧自己又坐喺张床嗰度，发生咩事咧？佢就话原来世界上面系完全冇叮当呢样嘢，跟住亦都冇嗰啲万能嗰个袋啊，乜都冇嘅，原来咧。是呢个嘅主人啊，即系个主角啊，就患咗呢个极度嘅呢个自闭症，原来就入咗呢个精神病院。 呢、这个传说啫， 呢、这个传说嚟嘅，传说嘅结局。 我睇完之后，大家几伤感啊！呢、这个 系啦， 哇！你喺度发梦，咁即系我哋陪住你发梦。 系啊，跟住佢就话咧，因为仲要话呢个主角咧入咗呢个医院已经八年噶啦，而呢个嘅正儿啦，就系、是、其实佢儿时嘅一个暗恋嘅同伴，咁咧所以咧佢咧只系记忆。在那一日入面，咁呢八年里面就记得那一日嘅记忆，所以就 呢、這个系 Christopher Nolan 另外一套戏啦，系、Memento 啦，好心人。 佢就话，所以一切咧都系个主角幻想出嚟，反映咗咧原来日本嘅社会嗰个冷漠啊，而且咧表达咗作者对社会极度失望呢一个嘅感受。咁、后嚟咧，原来咧真系嘅，的而且确就系因为嗰阵时原来啦，即系呢一个结局咧，当时传呢个结局出嚟嘅时候咧。在日本的自殺率都高的，係啦，咁所以咧就有個説法就根本上呢個唔係㗎，係真係人哋揣測出嚟嘅咁，呢、這個就係其中一個疑似嘅結局啦。因為其實有冇結局一直都係大家都係講嘅啫嘛。第二個嘅結局咧，有人就話啦，呢、這個就係正版嘅結局嚟嘅。佢就話頭先問人都話，哇咁啊大雄又有一個啊正義又有一個、半虎都有一個咁咪得咯咁。佢就話原來結局係點咧？就係話。 正正就是因為未來人成日都去到現實，即係我哋而家嘅世界裏面咧，就去旅行啊。咁搞到咧，我哋而家現代人好困擾，我覺得。於是咧，未來嘅政府就決定制定一個法律，禁止呢個時光旅行。自此之後，哆啦 A 夢咧就要翻唔到去啦。而亦都再冇任何嘅千千萬萬個哆啦 A 夢可以過到嚟現實啦，咁呢個就係其中一個版本。咁另外咧又有第二同第三個版本嘅喎。咁第二個版本咧就係話原來咧一直咧大雄個孫啊，跟住突然間頭先我咪話大雄個孫想拯救自己，跟住就帶咗佢翻去叫佢去幫個大雄手嘅。跟住大雄個孫突然間又覺得，咦唔係喎，唔對路喎。如果叮當即係哆啦 A 夢啦，一直都喺大雄身邊嘅話，咁大雄將來咪所有嘢都依賴住其他人囉，咁亦都搞到佢咪可能越嚟越頹廢囉，咁我哋之後點呀，咁於是佢就叫返哆啦 A 夢呢就返返去未來，啊你唔好再留喺大雄身邊呀，咁叫佢返過去嘅。咁本來呢大雄都諗住哆啦 A 夢都諗住哦好啦好啦，咁我返去，咁我就扮病或者唔舒服啦。咁但係喺呢個時候佢又見到大雄又真正好擔心個樣喎。咁於是呢叮當呢即哆啦 A 夢呢就忍唔住啦，話返俾佢聽，我真正返去原因就係你啲孫叫我返去嘅。咁就因為佢哋驚你，就所有嘢都依賴我。咁於是呢大雄聽完之後都覺得我都覺得可能係咁，所以你安心返去未來啦，得㗎啦，我會自己搞得掂㗎啦。呢個亦都係其中一個結局嚟嘅。 天气好，仍睡不好，恩宠赞美没有令我很自豪，然后我不见人不理人，瞒住我这刻感觉很糟，觉得倾诉拥抱太恐怖，难道远下去人间真的会了解我，很想问为何难过，很想呼救，情绪极度无措，是孤独还是失望，还是被世界折磨，假使我仍未够好，你不要叹气我好吗，随便笑下去，喜欢的可以重伤我，普天下病人无数，我在这边陪你寂寞，当你再哭也没结果，找不到那心理药方，别遗忘还有我，同样在那些阴影跌下过，不会死才是胜利，跳出那角落里当时的预期，其实我很好奇，真好奇何时要炫耀这种心地，我只知道今次我比你了不起，随便笑下去，喜欢的可以重伤我，无数我在这边陪你寂寞，当你再哭也没结果，找不到那心理药方，别遗忘还有我，同样在那些阴影跌下过，在我附近，当我未抚平情绪，别嫌我吧，难道跳下去人间真的会痛惜我，当黑夜又来烦我，很感激你陪我席地而坐，幻想自由地生活，其实没兴趣不可，假使我仍未够好，你可会爱我更加多，随便笑下 伤我。普天之下病人无数，记住你心还有愿望。 孤独病，佢个名字叫姜涛。好啦，翻翻嚟咧直播室啦。咁咧头先我哋就一直喺度讲叮当啦，讲嗰个结局啦，有啲暗黑嘅结局啦，咁啊唔知真定假结局啦，有啲就真实嘅结局啦，因为佢会喺唔同嘅佢哋自己嗰啲漫画嗰啲画册入面都会刊登嘅。咁但系有一啲咧，其实咧可能未必大家会知道嘅一啲嘅秘密啊，或者一啲 叮当冷知识， 少啲留意到嘅嘢嘅。咁就系咧，其中咧就系咧叮当咧，大家睇到佢只脚好短噶啦，俾你估，你觉得佢贵唔贵到？佢短到咁喎， 佢贵到㗎喎， 我见过 人。係囉，我见到 日本彩。 即係成日跪喺間房嗰度同大雄講嘢咁 啊！但係我完全咧係諗唔到佢係點樣跪嘅。跟住我睇完幅圖之後，我覺得係好誇張。 嚇！佢真係跪到， 佢真係跪到嘅。佢跪嘅時候，只腳變咗長腿。 哦， 即係原來真係會跪到㗎。咁、哦、好啦，今日再問你哋啦。呢、這個嘅叮當啦，原來其實佢係有一個嘅種掣喎。撳咗個種掣之後，佢就刪咗㗎啦，即係熄咗機㗎。係，知唔知個種掣喺邊咧？ 條尾。 叮啱喎，因為你真係好中意喎，係嘛？ 唔係我好中意，我之前話我老師中意嘛，但我都 OK 嘅，我細個都睇得多嘅。 係 係，佢有一條尾，好似紅色咁樣噶嘛。 係啊係啊，嗰粒掣， 個種掣嚟。 佢只要原來拉佢咧，佢就會熄咗機噶啦。 咁點樣可以開翻啊？ 可能濕翻。 其實佢有冇試過俾大雄熄咗咧？應該唔夠膽啩。 我見到有幅圖就係瞓咗喺梳化度咁樣唔喐嘅，咁我就唔知道嗰幅圖係咪就係代表佢熄咗機啦。 哦， 好啦，咁啊，其中另外仲有一個問題想問你哋嘅， 係 你哋有冇發現咧？叮當點解成日行路，但係只腳都仲係白雪嘅？你都冇发现啊？ 系咪阿 Q 提？ 阿 Q 系咪阿 Q 提嚟噶？系啊。 其实佢系一路着住对袜嘅，即系嗰个白色嗰个系袜嚟嘅咁 啊。唔系啊，佢冇着鞋冇着袜噶。 点解？ 系啦。 咁佢个质地唔黐尘咯。佢机械 啲白色马，我两蹄唔系四蹄踏雪嗰啲马都唔会行下污糟晒噶。 系。但系其实咧，佢系真系有行嘅，但系 佢真系有行嘅。 系啦，就系、 是、佢有洗脚咯。 系冇着袜。亦都即係冇著鞋，咁但係點解佢會咁乾淨呢？咁原來咧，因為佢係一個科技嘢嚟噶嘛，係咪先？ 係有碌㗎， 唔係有碌，但係原來佢自己 有光速梅咯， 光速梅 日本發明啊 又未去到咁誇張，但係原來話咩咧？佢原來咧叮當只腳咧係有呢個叫反重力嘅浮潛啊，佢係可以離地咧三毫米咁遠， 即係圓浮、 圓浮咁樣啫， 磁浮列車咁樣嘅， 係啦，所以佢只腳永遠都唔掂地，所以永遠都唔會 做。哇！呢啲係鬼嚟㗎，最難講係。 係好啦，咁啊，正義啊，即係而家嘅正香啦， 係 最中意食咩？ 咁要問大雄喎， 真係唔知喎， 我同佢唔係好熟嘅啫喎， 佢冇乜食， 係咯，佢咁 fit， 應該唔係好食嘢嘅喎， 素嚟嘅， 佢食素啊， 淨係負責俾人裝沖涼嘅啫嘛，集集都係裝佢沖涼。 好開股， 係 佢最中意食嘅咧係煨番薯啊。 哦， 但系佢话咧，佢系唔系好想人哋知道佢中意食煨番薯嘅， 因为会放屁食番薯。 咦，你咁样讲，我好似记得有呢幕喎， 系嘛？ 跟住话佢唔知点样放屁定唔知点样 咁， 佢暗住条裙咁样噶嘛。咁其实原来咧，即系不知不觉间已经陪咗我哋50年啦。而最后咧送首歌俾大家啦，呢首歌系 Mr. Children 嘅一首歌啦，咁啊叫做 Birthday 啦，咁亦都系为咗大雄啊呢一套漫画咧50周年嘅一套电影啊去作嘅。 咁啊，送俾大家啦。 しばらくして気づいたんだ、本物だって。熱くなって冷やかして、どちらかって。シャボン玉が食らったように弾けて消えんじゃない、そう思って加速度を緩めてきた。君にだって二つのちっちゃい牙があって、一つは過去、一つは未来に噛みつきゃいい。歴史なんかを学ぶより解き明かさなくちゃな、逃げも隠れもできる今を。 It's my birthday、 何錦麗原本計劃當地星期四前往北卡羅來納州進行競選活動。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28,274點，跌237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3,452點，跌35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1，日元105.31，瑞士法郎0.914，加元1.325，人民幣6.727，英镑对美元1.291，欧元对美元1.17，澳元对美元0.708，新西兰元对美元0.6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9.4美元，卖出1900.88美元。天气方面，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此外，位于菲律宾以西的低压区正系为该区带嚟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日日间干燥，气温介乎24至30度，吹清劲东至东北风，晚间离岸吹强风，听日风势逐渐缓和。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下个星期天气稍凉。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77%，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唔好搭人多挤迫嘅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唔好聚餐。放工后唔好去人多嘅地方，保持双手同工作环境清洁。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下啦。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跌落沟渠，第一时间要向上望。 陪着我在沟渠，一吻就吻着底蕴的沟渠，未能未能高飞，我们春醉春又春泪，当仰望有星星，我们已星星躺在沟渠，被美丽世代抛弃，别回去。 的新作品创作灵感就是来自英国的一位诗人的名言，讲紧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机会遇上不顺心的，就好像跌落沟渠一样，但是总有人懂得抬头望，望见星星，望见希望。

是那么高级的一种概念，爱是由小跟爸妈放学经过的食店，爱是满屋法国做甜点，爱早深远，奢侈到无法独占。爱是引出魔鬼的一种试炼，爱是带点辛酸的正餐，其后的美点，爱是那种最诱惑忌廉，入口即化，不可以重播盛宴。可爱的常过，还会去，不要摆全个心下去。记得当马卡龙要粉碎，你就别穷追。 我和 Ronald 是在一次旅行的时候认识的，那时我刚刚分了手，自己一个人走去东京那里旅行散心。我在间民宿度遇上都是一个人去旅行的 Ronald， 我们一碰面就好好谈，于是就约在一起吃饭，结伴同游。就是这样，缘分将我们拉在一起，一拍就拍了四年拖，同居了一年。当我以为我们两个感情很稳定，还打算结婚的时候，有一日 Ronald 突然间跟我说，原来他不想结婚，他说他有很多计划想实践，不想因为爱情又或者是任何人打乱了他人生重要的计划。跟住他还很决断地跟我提出分手。我不清楚他分手的真正原因是什么，一切都来得太突然。我很伤心，又很仓促地找了个地方搬走。初初分手那段日子，我日日都以泪洗面，又吃不下东西，之后还患了厌食症。 Baby, I love you so much. 低落的时间维持了一年有多，当我厌食症好返，生活重上轨道，我个人开始有返精神，有返啲笑容，开始跟返啲朋友出去社交活动。啲人成日都话，要疗愈上一段爱情嘅伤口，最好嘅方法就係开展一段新嘅恋情。所以我都有尽量打开自己心扉，接受新的追求者。不过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的心态未 ready， 定抑或是对象根本不适合自己呢？我发现自己都是未投入到，结果之后拍那几次拖都只是一些散拖，半年、几个月甚至几个礼拜的都有。但是慢慢我开始习惯了一个人的生活，不会再好像以前那样很强求爱情，很渴望拍拖，个人变得佛系了，觉得一切都随缘了。 要遇上的，上天就会叫你遇上。不属于你的，无论你几咁努力争取，佢都系会飞走嘅。有咗呢个谂法同埋心态之后，我个人更加放得开，冇再胡思乱想，生活过得更加平静。 就算我可得到世间的财宝，但你却说要我知道是永生的道路。是我在罪人时，你赐我中宝。就算我可得到今生的自豪，但你却说要我知道，别为因此而烦恼，在绝望里投诉。只要仰望住，哪怕会迷路，上帝早已预备，我不相信运气，即使风光明媚，但却不是你预期。上帝早已预备，至少我不被遗弃，难得。 其实之后我都遇到一个好好嘅男人 Kenny， 我哋喺埋一齐嘅感觉好舒服。可能因为佢真系好就我啦，所以喺佢面前我可以做翻自己，而我亦都好感受到佢对我嘅爱。佢系我拍过咁多次拖里面对我最好、最体贴、最俾到安全感我嘅人。我嘅起居饮食，以至于情绪，佢都照顾到无微不至，而喺每个计划里面都会有我嘅存在。其实我好开心，因为我觉得好似之前我所遭遇过咁多段唔好嘅感情， 都是一种修炼，目的就是要我等到这一日遇上 Kenny， 一个对我这么好的人。不过最后我都选择了跟 Kenny 分开，完全不是因为他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只是人的心态会变。我终于发现了自己已经不是以前那个渴望爱情成日都想成家立室的人，年纪大了，经历又多了，我才发觉无论身边那个人对你几好几爱你，都是一种压力，都会是一种负担，怎样都不及自己一个人生活那么自由自在和那么随心所欲。我一个人生活，喜欢吃什么，去哪一度，穿什么衣服，买什么，那个人是肥定是瘦，靓定是丑，以至于屋企几时清洁，怎样布置，所有事我都是照自己心意去做，不需要跟人交代，不用妥协。爱情就是 give and take， 就好像有权利就有义务的制度一样。既然这一刻我很清楚自己不想履行任何的义务，不想 give， 那我就情愿什么都不 take。 女人真的不一定要有拖拍要结婚，只要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过自己享受的生活，一个人绝对可以比两个人活得更加精彩。 单身的一个，如单身应该好好一起过，朋友一一出过，情侣有那对真正是快乐。如果今天抛不开的只得工作，连开开心心的工作，谁不惜单身的感觉，如寂寞就是

蒋卓嘉咧呢个名字咧，喺娱乐圈里面啊，或者喺呢个台湾里面咧，个知名度咧都系 OK， 大家都会认识佢，因为佢一个非常之厉害嘅制作人嚟嘅。 好，谢谢你，谢谢你这么的称赞我。 因为其实你都有同好多唔同嘅歌手合作过嘅。 对，我其实是从幕后才转到幕前啊。我刚从，因为我是从澳洲雪梨长大的嘛， 嗯， 那我在那边读的就是音乐学院，然后就是读音乐的， 嗯， 那我到台北之后，就在幕后帮很多人写歌。那香港的歌手也有，像是杨千嬅、李克勤啊，陈奕迅啊， 嗯， 的歌手也是我早期跟他们有合作，帮他们写歌。 嗯，系啦，譬如陈奕迅啦、李玟啦、Ella 啊，即系 SHE 嘅 Ella， 佢哋都有同阿蒋卓嘉 GJ 咧有合作嘅。咁你头先都讲话你之前喺澳洲嗰度读音乐噶嘛？咁我想问下你，系读书嘅时候已经系好中意音乐噶啦，系咪咧？ 当然一开始是没有，我一开始学吉他是被我的爸爸。强迫的，因为可能有一些听众朋友跟我的感觉一样了，就是家人小时候让你逼着你学一些古典的钢琴啊、拉小提琴啊，但是像我的话，我就是不知不觉的弹着吉他， 嗯， 慢慢就喜欢上了，所以自己后来就变成爱上音乐了。 GJ 咧，头先都讲咧，就话咧一开头嘅时候，其实系爸爸强迫佢咧就去学吉他嘅。咁好啦，佢直至到 GJ 有咗呢个兴趣之后咧，佢一日咧真系会练八个钟头吉他，因为佢一嚟好中意啦，二嚟佢仲会买好多唔同嘅关于吉他嘅书啦，就去练，因为觉得呢一个系唔会即系音乐呢一样嘢系唔会有捷径嘅。但系咧，我亦都睇到咧，就系一啲嘅关于你嘅古仔有讲，之后你爸爸反而明明系强迫你嗰、那个，最后佢又会突然间又话要。收翻你支吉他，究竟发生咩事呢？ 你看了、我一个一天练八个小时，对一般的父母来讲，可能会觉得说，那你就不用念书了，你就不用写功课了。 嗯， 那这个时候就让爸爸又开始有一个不一样的担心，就是说，好像你的吉他稳到停止你弹了。所以有一天我回到家里面的时候，我发现我的吉他就不见了。 嗯， 最后我发现， 即系你突然间有一日咧翻到屋企先发现不见， 是我不在家里面的时候被拿走的。 哦， 对，所以我回来我看到不见，当然就是很紧张，因为那是我当初最喜欢的一个兴趣嘛。 嗯，咁会唔会因为咁样而之后同爸爸关系唔好啊？因为始终呢一个而即系当时啊，已经系你一个非常之热爱嘅兴趣嚟噶嘛。 其实你说不好倒不会，因为我。一直从小到大很尊敬我的父亲， 嗯， 但他那样子做法让我其实是有帮到我，因为当他把我自己当时最喜欢的东西拿走之后，我才发现失去才懂得更加的珍惜， 嗯， 然后在学校练着练着，我就有一个念头，就是我要自己去考音乐学院，因为只要我考上音乐学院，我的父亲应该就知道哦，我是很认真的，我想要学音乐，所以结果我就去考了，然后。考上了，考上之后，我就给他看这个入学通知书，之后他也就把吉他还给我了。 即系佢睇到你哦，读大学啦，即系原本开头就惊你唔读书啦，结果发现啊，你原来将音乐或者你嘅兴趣变咗上大学啦 ，OK， 俾翻你啦，咁样。即系呢一段过程里面，亦都冇话停止过要你追求音乐呢个梦想啦。直至到啦毕咗业之后啦，咁咧头先都讲你就同好多唔同嘅歌手咧都有合作嘅。咁我想问一下啦，你写过咁多歌，或者你帮你同个唔同嘅歌手合作，有边一个人系令你最意想不到，你最估唔到？ 哦，我觉得应该是天后吧，应该是 Coco 吧。谁能代替用青春舞动的生命，时间不停，纵然很 少相见却能随时感应，相拥的心往前走，就用它往前走，哪怕包袱有多重。 上年啊，是吗？因为 对，那个时候我记得刚好他，因为 Coco 刚好出道满25周年， 嗯， 其实可以出道满25周年，不是每一个歌手都可以获得这样的一个荣誉的， 嗯， 然后他又要举办一个25周年的演唱会，就需要一首主题曲， 嗯， 然后因为我对 Coco 的歌声呢、啊，还有他的人呢、啊、都比较熟悉，因为他毕竟他是天后嘛， 嗯， 那我就想说我想要帮他写这样的一首歌，谁知道我那首歌也写得非常的快，写完之后我就跟 Coco 在台北见了一个面，然后他就希望用我的帮他写的歌然后找我制作， 嗯， 我觉得非常的不可思议，有点是在做梦的感觉。 咁咧，阿 GJ 都有讲啊，佢话咧，其实如果最深刻嘅歌手合作过嘅话，就一定系天后 Coco 咁啊，就系上年啦，因为25周年嘅时候就帮佢做咗一首主题曲，咁而佢亦都好快手就已经做咗呢首歌俾佢啦。但我想问一下啦，除咗你整呢一首歌俾佢好深刻之外咧，佢会接受你嘅音乐啦。另外就系会唔会因为平时我哋感觉上面天后一定系好远距离噶嘛，但系就因为佢好平易近人，同埋都会好想知道你想法。所以这个是最令到你觉得意想不到的呢？ 哦，意想不到的地方是因为因为我知道 Coco 本身他对音乐对他自己的要求非常非常的高， 嗯， 那我帮他写的那首歌曲，我记得我把 demo 寄出去给他那边的 A&R 听了之后， Coco 自己听了之后，其实回复我的速度非常的快 啊， 所以我就觉得说哇，是这么快就决定要用我的歌吗？ 嗯， 这是让我有一点意想不到的地方。我可能会觉得说把歌寄出去可能要等上一阵子，他可能会听很多很多的歌之后才决定要不要用我的作品。 往前走，就勇敢往前走，哪怕包袱有多重，曾遗忘中坠落，你支撑的双手足够。 其实 GJ 咧，头先都讲佢好快就已经整咗呢一个嘅 demo 俾阿 Coco 嘅时候，同一时间咧，唔知系咪因为你不嬲做呢个音乐都好快咧，加盟咗新嘅音乐唱片公司啦，即系 Sony 之后咧，佢哋都会笑叫你做快男嘅。点解快男咧？就系、是、因为咧你做制作嘅时候系特别快嘅。咁我想问一下啦，你平均一首歌你制作嘅话，你要用几耐时间就已经制作到一首歌咧？ 其实有时候我觉得做一首歌曲，我只要有灵感的时候，他可能写歌写出来旋律啊那些，可能15分钟半个小时他就写完。 15分钟同半个钟、 对，差不多半个小时。像我最近大家听到的隔为3年半的这首远距离，就是我差不多在15分钟已经写完的作品。 15分钟哦。 对，但是当然我说的是就是一个旋律啊，一个大概，当然大家现在听到的这个作品已经有填词啊，然后有编曲啊，有制作啊，那我说的是最初步的 demo 的这个旋律上面的一个 灵感。它是在15分钟里面的一个爆发。 嗱，头先你都讲啦，即系而家咧，香港听到嘅一首歌曲叫《远距离》咧，就系事隔三年半 GJ 咧派上台嘅歌曲嚟嘅。呢首歌咧就系GJ 其中一首用15分钟就已经做到嘅歌。嗱，我想问一下啦，GJ 啦，呢一首歌《远距离》究竟系讲啲乜嘢嘅咧？ 这首歌大部分的人看歌名应该就知道，他是在说。远距离也就是 long distance， 嗯， 那这个 long distance 大部分人会觉得说，一定是可能是从香港到美国啊，台湾到香港啊那样子的远距离。但是我在这首歌里面想要表达的是，现在社会上面我们有时候会处于在一个另类的远距离，就是我跟你在同一个空间啊，同一个 room 里面，但是我们自己在做的自己的事情，你可能在看你的手机。我可能是在打游戏玩电动，然后两个人很近，但是却有这样的一个隔阂，一个远距离。 即系作为远距离，你见过最夸张嘅远距离系啲乜嘢呢？ 可能我听过最夸张的远距离，它可能算是一个笑话吧，就是我跟我男朋友远距离啊，那你们他在哪里呢？那我的朋友可能在台北，然后他就说我跟他就隔一条街这样子，那算远距离，那我觉得那个是蛮好笑的一个笑话。他们一定是很想念、很想念、很爱、很爱对方，他会把这么近的距离叫做远距离。所以我觉得，如果他们真的是两个人是台北到香港的话，对他们来讲就是。超级远距离， 系超级远距离。刚才 GJ 都话佢有个朋友咧，即系同佢讲嘅就话，我同我男朋友咧，即系其实好远距离啊，咁讲。GJ 问点解啊，有几远啊？佢嘅朋友其实已经住台北噶啦，咁佢就话咧，佢嘅男朋友其实就住佢隔篱街，佢觉得好远距离。嗱，其实咧，我觉得咧，即系除咗呢个地区上面嘅远距离之外咧，而家科技都发达啦，所以其实我成日觉得，反而电话都会令到人哋有嗰个距离感，好似叫做。这么近那么远的感觉，吃饭的时候呢，真的呢，我们香港呢，有时呢就会玩一个游戏，就叫摆低个电话在个台那里，那就是尽量不被人家拿个电话去即是拿来自己按。GJ， 那我想问一下啦，即是你都觉不觉得其实因为科技越发达，个距离感会越远呢？ 我们虽然可以是像现在这样子打电话，但是因为不能够处在同一个空间，然后面对面，因为人与人之间除了可以想要看到对方、听到对方的声音之外，有时候是需要一个拥抱，一个握手，一个 handshake， 一个 touch， 我觉得这个都是科技现在没有办法做到的。 今次呢首歌咧，你亦都揾咗咧女神啊 Vivian 咧同你去写呢个词嘅。女神呢是一口就答应你，还是你其实都要求了她很久呢？ 对，要特别谢谢 Vivian 徐若瑄填词。那大家对 Vivian 也非常的认识，知道她是一个才女，写过很多的词，包括周杰伦的歌曲也是由她填词。那因为我这次也是有缘分跟 Vivian 刚好加盟同一间公司，也就是 Sony Music 索尼音乐。那我的 demo 就通过同事先给他听了一下，邀请他是否有没有机会来帮我填词。谁知道他听完 demo 之后，虽然他很忙，但是他就是立刻答应了，因为他有时候他说他自己本身就很喜欢那个 demo， 所以他就有这样子缘分可以帮我来填词。 其实 Vivian 呢，真系都同你好好啊，同埋好锡你，因为佢帮你即系去，就算百忙抽空里面都会帮你写呢个词啦。到你哋咧即系录音室嘅时候咧，其实我见到后面有啲嘅独白嘅，系咪佢嚟嘅咧？ 对，这首歌最后的声音是 Vivian 说了一个口白，一个 OS。就像刚刚你提到，对，我觉得 Vivian 她真的很照顾我，然后就连我在录这首歌的时候，在录音室的时候，她都是工作一结束她就过来探班，然后呢还带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她知道我喜欢吃这个 cheesecake， 她还带了 cheesecake 来录音室，然后她就听了我刚刚就是录的一个版本，然后我们就在那边聊，然后我就说希望她可以在后面可以再讲一句话， 然后问他愿不愿意，然后他很 OK 立刻答应，然后我们就在录音室里面马上把后面的词给写完。所以大家听到这首歌《远距离》之后的声音是 Vivian 来录音室探班，他只录了一次然后就 OK 了。 是这个就是 Vivian 即是徐若瑄探班的时候送给你的一个惊喜，除了芝士蛋糕之外就有这个的独白了。 啊，对，没错没错。We're so close, yet so far, and that's just how we are. Cherish those, not too late, cause time flies by so fast. 人生不可能重来，一起抬头看到新的未来。爱不要冷漠对待，一直相爱变成互相伤害。Never wanna be like that, take a minute and you will realize that. Look into each other's eyes, 走进来才能找到答案。This feeling's hurting me and you and you and you.I believe you feel it too. So shoot it, shoot it, shoot it. 听时间靠近在一起，爱开始想你，想你，想你。我们在另类的远距离，我唱着 shoot it, shoot it, shoot it. 不要把爱停在这距离，别忘了我们牵手的风景，我们拥抱的意义。 对你依然想念，想念可以很简单，珍惜却需要常常被提醒。亲爱的，别忘了我在你身边，存在感是爱。 但我想问一下，你有首歌呢亦都在台湾那里叫做《禁未来》，那《禁未来》就是讲些什么的呢？ 哦，这是我今年带来的第二首的单曲《禁未来》，然后这首歌是在也是描述科技啊，我们活在一个科技很发达的社会，但是我们彼此还是需要对爱的渴望。然后我觉得这是科技没有办法去现在满足的，因为人与人之间还是我们需要沟通，我们需要见到面，我们需要互相给对方一个拥抱。所以这首歌想要讲的就是这样子一个主题。 咁我听你咁讲呢，即係你整呢首歌嘅时候啦，都係想带出呢个主题，但係你自己本身 GJ 掌卓家，你对爱情呢係一个抱住正面嘅人定係负面嘅人呢？ 哦，对爱情当然是正面嘅人，当然是正面嘅，因为我相信爱情，然后我相信人与人之间的爱，对彼此的珍惜，我觉得那是每个人都有的。而且当你遇到了一个真的爱情的时候，你自己就会知道，你不用别人跟你说，哦，他就是那个对的人啊，他就是你寻找梦寐以求的那一个人。我觉得每个人对自己的爱情有一个目标，但是你真正遇到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到底是不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但对我来讲的话，我对爱情观来讲，我是一个很正面的人，因为我毕竟从来没有在任何一段感情当中就是完全的很受伤过。 咁啊 ，GJ 蒋卓嘉就对爱情都非常之正面啦。咁咧，所有嘅大家咧都可以咧听一听佢呢一首歌啦，《禁未来》。即系 GJ 啊，你要忍一忍咯、哦。咁啊，尽量咧，即系除咗顾及猫咪之外咧，都要顾及埋所有乐迷嘅感受、哦，唔好要大家等咁耐啦。咁啊，希望下次咧，即系我哋可以系啊，我哋希望快啲咧可以咧面对面倾偈啊。即系个疫情过咗之后咧，你再过嚟香港，我哋继续咧做一个咧开心嘅访问啊。 好，到时候等到疫情过后，我们一定有机会，我一定想要来香港的话，我超想吃香港的那个早餐啊。 好吃，然后还有香港的冻柠茶也是我最爱喝的饮料啦， 是不是？咁下次你上嚟嘅时候，我就准备定一杯冻柠茶俾你。今日 thank you 晒 GJ 掌桌家，拜拜。 好。 心不动了，情绪是很稳的，彼此互动启动智慧政策，言不由衷是建议的歌，我是支配者也是消费者，我听见声音的声音，爱上现实变成了另一意义，我喃喃的自白，为这种未来之爱 Tell me why, oh why, oh why, I just wanna love you tonight baby, 背景为了谁能解开路径，你受的伤也不就是我的病，当我们设定了彼此怀疑， I just wanna寂寞的身体，钥匙藏在你锁骨附近。Just tell me what I should do. 爱你的该到什么能被未来接受 ？I would do it for you. 镜子性格也有浓的，镜子把猫咪在明明，镜子你手中的价值，连做梦只能 hold a pilot only. 镜子连接身体暖意。镜子面化过去 baby, Can somebody tell me why, oh why, I just wanna love you tonight baby.